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个天儿好 啊， 让人心情都好。 是 晚上这点要是下班回家了，自己心情好的时候可以自己动手做晚饭 啊。对对对、啊、要不然就比如说天气不好的时候做点晚饭都觉得哎呦，我还不如在家，我躺一会儿或我叫个外卖。 那是你懒。 天气好，心情就好，心情好人就轻松，做饭都开心。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如今您要是不做饭想吃饭，尤其是不想出门吃饭啊，可选择的余地还真挺多的。 是是， 比如说烘焙达人精心制作的千层榴莲蛋糕，哎呀那味儿串哦。 就是爱吃的人还觉得很好吃的。 母亲独家秘制的肉松，还有老家亲戚自己家养的鸭子下的腌成下的蛋腌成的咸鸭蛋，你听听这词儿多绕的慌。这些呢都是朋友圈里边热门的自制美食款式。其他的一些常见品类还包括像什么牛肉干啊，你最爱吃的麻辣小龙虾呀、什么酱肉啊，牛轧糖啊， 什么都有。 反正人家都被贴上了一个统一的宣传标签，那就是纯手工无添加。 私房做的。 私房做的。 啊，人家就叫就是什么私房烘焙，私房手工制作嘛，对吧？ 私房除了钱还能有做啊。反正利用业余时间在朋友圈销售自制的卤味的这个菜品的黄女士说我们家那个酱猪蹄儿啊，酱鸭翅都是自己在家厨房里边做的，肯定不会添加乱七八糟的色素、香精、味精之类的。我给自己家里边吃什么，我就对外卖什么。你听这话哈、就是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不想做饭了， 是 您在朋友圈里边一刷屏，一看到这么多好吃的，一点一下单，直接给你送家里边来了， 方便。 反正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吧，不少人购买自制食品。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日前通过问卷调查对2004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0.2%的受访者在朋友圈购买过自制食品，包括像什么蛋糕啊、甜点呐、水果生鲜呐、还包括你说那个私房菜， 是 咖啡饮料啊，其他的都买过， 什么都有。 哎，经常在朋友圈里边购买自制食品的大学生董晓都说了，说从熟人手里边买的这些食物啊，它比实体店更放心。 为啥呀？ 一般都是你先预定之后才能制作 啊，现点单。 哎，有点私人定制的感觉、啊，你今天晚上想做麻婆豆腐、你人家没准备豆腐你怎么做呀？所以你先定完了之后人家才可以买东西。所以呢原料比较放心，也不添加防腐剂，不是我一个人啊，这个不熟的人我还一般不会买呢。 就看在这个朋友之间的信任上了。 哎呦，打开朋友圈仿佛能进入一家大型商场啊。除了自制食品之外，还有化妆品、什么名牌包、海外代购，反正原本充满温情的这社交平台弥漫着越来越浓厚的商业气息。有市民就跟那感叹说，如果有朋友啊在朋友圈里边卖东西，自己毫不犹豫就得给他拉黑啊，这个不买吧你像就觉得好像我对不起他似的，你买了吧有的时候我真不需要，所以拉黑了得了。前不久呢，石女士在一家这个家庭聚餐呢，她就从朋友圈里边找了一位出售独家秘制麻小的朋友，麻小知道吧？ 麻辣小龙虾， 买了两份，买了两份麻小 啊， 因为是熟人买的，据说还给他打了80%， 真不错。 结果吃完之后上吐下泻 啊， 到医院一查是肠胃炎， 给吃坏了呀。 你说都是朋友还给我打了折，就算真是麻小有问题，我也没法跟人说呀。 这倒是。 哎呀，石女士对此颇感无奈，只能自己哑巴吃黄连了。她暗暗的就把这位熟人拉进了黑名单， 得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曾经在朋友圈里边买过这些熟食？会不会也担心啊？因为是自家产的，它有的时候一些卫生标准还真的未必比那些饭馆啊或者公司的严格。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您，您下单的时候要谨慎，别到时候下了单之后 饭没吃好，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对，因为这个毕竟还是有一块监管的空白，好多时候做出来那个甜点也好，蛋糕也好啊，那个产品原料标志不清楚，存放条件也都不清楚，这里边都有很大的食用的风险的。 而且有些人说是自己做的，你哪知道他是不是真自己做的，兴许他也是二道贩子自己再买完了都送给你的。 哎呦，那这更可怕。 对，今天呢，要不然咱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那我最拿手的一道菜。 哎呦，这太棒了， 是吧？您在家自己做饭吗？您如果要是说等哪天心血来潮，我要是在朋友圈里边，我要是卖这道菜，我肯定比别人卖的好。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您最拿手的一道菜是什么？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这几天呢，有很多人收到了朋友发过来的什么扫码抢话费的活动链接，说扫描二维码关注就能免费获放获这个话费充值啊。随后啊，有一条关于什么扫码遇骗局的帖子，让大家开始又担忧起来。这帖子里是这么说的啊，张先生啊，收到同学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介绍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就能免费领取50块钱的手机话费。张先生就依照介绍啊关注了一个微信号，又把这个标有微信号的图片发给了其他的好朋友，往群里一发，并且把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又把这个截图发给了微信号，同时呢还提供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大致意思就是说啊，我关注了，我还让我的朋友们也关注了，我是不是就能得到你们50块钱的话费奖励了？没想到两天之后啊，家里人收到了诈骗电话，说被骗了29万块钱。对于这件事儿，网络安全专家田继云表示啊，如果就像帖子里说的那样，扫二维码之后这家人就收到了诈骗电话，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啊，这个二维码类似 WEB 的链接，在移动端打开就中毒，那暂时还不太可能。一般呢是需要输入信息或者是下载了 APP 等操作之后，您的信息才能被窃。所以啊，这个帖子内容啊编造的成分太多了，很多环节啊没法说，这个所谓这个透传技术，这明显就是假的呀。人家专家也说啊，理论上呢，黑客获得通话记录和通讯录并且实施诈骗呢，是有两种可能。一呢是黑客进入运营商的后台盗取通话记录，二呢就是您手机安装了植入木马病毒的 APP， 直接对手机通话进行监控，对通信录进行窃取。田俊专家也提醒啊，您呢还是尽量不要扫描陌生的二维码。因为啊，这个手机是可以安装安全软件的，您别装那陌生的 APP， 也别在陌生的网址或者陌生的 APP 内输入您的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最好啊，要在专业的应用商店或者软件官网去下载应用程序。 反正现在网络真是改变生活啊，使手机下个单，既能买菜， 是 还能抢话费。但是买菜这个有风险，咱知道，这抢话费这风险可能更大。在这儿咱还是留神吧，有的时候别轻易点，点完了之后可能，哎呦，这兜里的钱，因为现在发现没有，往出掏钱越来越容易了。 是啊。 啊，那天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商场，一分钱没带，结果人家说你扫一下我们家二维码，有支付宝就能够直接付款，微信也行。 所以现在不仅大商场这样，超市这样，甚至连街边好多小店都不用现金，我们这儿都能，我刷不了卡，我能扫码支付。 是是是，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您小心留神哈，千万看好自己的钱包加手机。另外呢，也是想说互联网不能成为法外之地，该有的监管咱得有。这不是马上九三阅兵就要开始了吗？这个很多地方都开始唱一些，比如说抗日歌曲 包括一些过去的老歌啊。 是是是。 比如说《黄河大合唱》，这可能很多人张口就来，是吧？这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一个旋律。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是吧？ 对对对 啊！ 但是重唱这《黄河大合唱》，旋律和原来的一样吗？这不是我问的啊，这是著名作家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最近听说有很多重唱《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和作品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高兴 啊， 而是立刻挺直了腰杆追问改变了多少啊，脸上还挂满了警觉的神色。原来啊，这人家冼妮娜今年已经70多岁了，啊，这个 被一些胡编乱改的黄河大合唱的作品气得有了戒心了。 哎呦， 说曾经有一个综艺节目恶搞黄河大合唱的短片，就让他非常震惊。说在那视频里边，男生穿着典型的五四中山装，女生穿的是蓝布褂啊，短这个黑短裙，看着挺像模像样的。但是伴随着黄河保卫黄河这音乐声起，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胡乱挥舞着手臂，佯装指挥，一个人双手悬空，佯装弹琴，其他演员或者张上嘴，或者瞪着眼，一会儿高高跳，一会儿趴在地上，你也不知道他们这折腾什么呢。 哪有这样唱黄河大合唱？ 反正就是把嘉宾和观众，据说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逗得哈哈大笑 啊。 所以人家冼妮娜说了，说黄河大合唱是用来逗人笑的吗？这个演员夸张的表情和刺耳的这个笑声啊，让他特别不舒服。尤其是当他听嘉宾还说呢，说没有什么不能恶搞。听完这一句话，这气更不打一处来了。据说呢，人家冼妮娜已经不止一次觉得寒心了。说今年五月份就因为黄河大合唱被白白折腾了一趟。 怎么着？ 当时呢，说有一位自称在哈尔滨一所高校出任乐团指挥的陈先生联系他，说要举办一个全国共唱黄河大合唱的活动，邀请他从杭州来北京参加这个启动仪式。哎呀，还说挺好的一件事情，说我答应了。可是当坐十来个小时的车来到北京的时候，发现这件事和黄河大合唱没什么关系。就是这论坛结束了，他还被拉到这个宣传板前讲了话。之后那陈先生给他打电话约的那个陈先生，就再无音讯了。 这不把人诓来了吗？ 关键是自己还垫付了全部差旅费呢。打电话问问他，得到的回复是说，难道你对黄河大合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不愿意为黄河大合唱做点事儿吗？ 这猪八戒还倒打一耙。 哎呀，自打那儿之后，始终没人跟他再提起黄河大合唱的事儿啊。哭笑不得的冼妮娜也只能是自认倒霉了。说现在呢，虽然听到再有新编重唱黄河大合唱的活动啊，冼妮娜还是会积极参加，但是对于改编多了几分警觉。哎呀，有太多打着黄河大合唱的幌子恶搞经典，改编之后都听不出来是黄河大合唱的调子了。冼妮娜呢，不止一次念叨说，重唱黄河大合唱啊是好事，但是原作的精神都在旋律当中，曲调和风格绝对不能改。 是， 哎呀。所以你说这恶搞这事儿太讨厌哈，有些事儿你比如说你生活当中有些娱乐可以理解，你稍微恶搞一下，关键是这个有些呢，你就挺严肃的一件事情，你这恶搞隔着人的乐，然后还弄得一些自己这个一会儿上窜下跳跟猴似的，说实话实在是不太合适。 这一凡事有个尺度，二凡事有个界限啊，不能什么事儿都就着性子胡来呀，是不是？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李凯。 2013年7月28号上午啊，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鲁谷派出所接到了一则报警，说辖区内啊，这个半月公园有人因为锻炼场地的问题发生了纠纷，民警就赶往现场处理呗。但是啊，很快在民警快要到事发公园的门口的时候，看见了一名满脸都是血的老年男子捂着额头走了过来，拉住警察说要报警。民警跟着老人来到公园内的一处空地，这老人呢指着面前的两名老年女子说自己就是被这两个人打伤的。被打的人真是石老先生啊，跟民警说当天早上啊，他在公园东南侧空地练拳，9点多钟啊来了10多名练剑的男女啊，这帮人这个练剑的时候啊老用剑穗抽我，要不然就撞我。这石先生说啊，自己当时也很生气，于是就说了这帮人几句，其中啊一名女子说着说着就报警了。在等待民警过来的时候啊，另外一名女子过来拉史先生去派出所，但是史先生不同意啊，双方啊就是推推搡搡拉着起来。期间呢，这名女子和刚才报警的那名女子还用手中的练功剑击打了史先生的头部和背部。大致了解情况之后啊，民警电话通知了史先生的女儿，先让人闺女带着父亲去医院治疗， 并且呢向过往的群众和两名打人女子了解情况。这两名打人的女子啊，岁数也不小了哈，一位呢是65岁的张女士，另一位啊是60岁的刘女士。这个刘女士刘大妈表示啊，当天呢自己跟同伴在公园练剑，一旁的史先生啊，他先张嘴骂人，于是啊他就让这个张老太太报警。在等候民警过来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说史先生嘴里一直还骂骂咧咧呢。于是他自己就说啊，你别骂了，你打我吧。这一边啊就把身体往对方面前凑过去，双方也就这样发生了撕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身后的同伴张大妈这个啊抽出了练功剑啊，还帮忙击打史先生，而自己呢也拿起了剑一起打对方。刘女士说啊，在撕扯的过程当中，史先生啊多次还用手掐他，并且把他推倒在地。张女士描述事发经过呢，也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啊，她表示啊，我可没动手，我就是上前拉架。事后呢，史老先生被医院诊断为右侧的额头部啊裂伤，右肱二头肌长头腱断裂。经过法医鉴定，身体损伤程度呢属于轻伤一级。而张大妈和刘大妈也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而被提起公诉。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这个张大妈和刘大妈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而鉴于这个史先生本人对于事发存在一定过错，所以呢可对二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最终啊，这个张大妈刘大妈两个人因为故意伤害罪分别被判处管制5个月，而且这两位还需要赔偿史先生各项损失共计23000多块钱。判决做出来之后啊，张大妈不服，提出了上诉，而最终呢一中院终审判决驳回了张大妈的上诉，维持了原审判决。 一个练拳啊， 啊两个练剑， 两个练剑，你说这岁数都这么大呢、啊、您练的也是拳脚，您不知道这个啊习武的时候武德很关键吗？就是甭管是不是练家子啊，这人还是健身强体，在什么地方咱都好说好商量，您不能动手啊，是吧？ 那哥才怎么了、 啊、 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对吧？这得忍。 关键是你说在一个晨练的地方争地盘，都这么大岁数了，让子女听见也笑话。 你说、 啊、 一位这个轻伤一级，另两位拘役5个月， 嗯， 这谁听着谁都觉得不合适、啊、 是 吧？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这岁数大了不能脾气越来越钻牛角尖，咱们得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个法律的审判可能比我们说的还要更严重一些啊，希望希望以后别再出这事儿了。刚才说的是一个练拳一个练剑，接下来我们依然说说跟武术有关的事儿。昨天下午呢，王先生已经把准备好的资料打算将大兴区叫贵人武术院啊告上法庭。上个月月末呀，小丁呢在这个学校的宿舍，他的武术教练在闹着玩的过程当中，你说这也是哈、啊，你把小丁的裤子短裤给点着了， 哎呦， 结果导致小丁的左腿膝盖后方啊有2度烧伤，目前呢警方正在立案调查当中。 这哪有点裤子，这挺缺德呀， 这没溜是吧？ 是啊。 小丁的父亲王先生说了，说7月31号下午，小丁啊即将结束在这个武术学院为期半个月的暑假夏令营， 嗯， 挺好的一事，锻炼身体嘛，培养一下合作意识。 是 在6个人的宿舍收拾东西的时候呢，小丁不慎把花露水打翻在运动裤上 啊， 在教练张先生和同学玩闹当中，就拿打火机把小丁那个运动短裤啊从左后方给点燃了。小丁发现之后赶紧把这短裤给脱下来了，但是左后方已经有大片烧伤了。同学同屋的宿舍的同学还立刻拿凉水往小丁的腿上泼呢， 可是都点着了、 啊、是这个做法倒是对，但是可能效果不是效果不见得好，关键是这个已经很严重的一个后果。 是啊， 王先生呢准备接小丁的路上就接到这个电话，到学校一看，哎呦这怎么能这样呢，然后医生告诉他说这个已经是2度烧伤了啊，常听我们健康北京的朋友都知道这挺严重啊、 嗯、 小丁今年才13岁、 嗯、 啊这个7月中旬呢，他和5个初中男生陆陆续续来到这个贵人武术院暑期的培训班学习武术。这个教练呢就是刚才点的裤子那个张先生、 啊、 岁数也不大，今年才20、 啊、 这不是刚刚应聘到这个学校武术院的吗？校方负责人尚先生说了，说教练呢就住在6个学生宿舍的隔壁， 嗯， 说平时他们关系还不错呢， 这次事故纯属是闹着玩过程当中不小心造成的。 哪有用打火机闹着玩的 呀？水火无情啊！他说了，说张先生，这个张教练呢已经是成年人了， 是 啊，应当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伤者家属提出的这10000块钱医药费和赔偿呢，应该由张教练个人承担。事后学校会有自己的内部处理机制啊，就是那意思，这钱应该张教练自己花，我们呢会给他做一些处理。据说呢，本来应该入职一个月之后正式转正的张教练，也因此延长了试用期。所以我就说，这个不能做什么事别太没溜哈。现如今北京话这里边人说二就够可以了，这一没溜，然后什么事都敢干，水火无情不知道吗？ 而且就这样还当生活辅导员呢？ 20岁， 是别给人孩子辅导坏了，是不是？ 嗨，这可能也是因为年轻哈，有的时候没不知深浅啊，但是我觉得都这么大了，咱千万不能出现这种安全上的隐患，是吧？ 这太不知深浅了吧，这都给人弄伤了，这烧伤二级啊，这人家才13岁的小少年，是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的拿手菜，有照片嘿。 哎呦，这一样一样的，你看这鱼人老宋说啊，我做的酱鸭胸、炒鸭腿、炸丸子特好吃，都是硬菜。 是一串字母 ZU 陈大概是吧，说我做的红烧狮子头最拿手，过节做50多个给大家吃，嘿都不够分的。 50多个， 哎呀大家超赞呐。 阳光说啊，哎我拿手菜也是狮子头，淮阳红烧狮子头，麻团那么大啊，让那个小舅子的儿子这一碗白米饭干掉仨。哎呦这一口能吃仨呢是吧？ 一碗白米饭干掉仨，不是一口吃仨， 反正就是总之表述很好吃的意思。 姗姗来迟说拿手的菜红烧肉啊，家人的好评、同事的好评、朋友的好评，总之凡是吃过的都是好评如潮啊。 张小辉说盘点一下我最拿手的，哎呦还用上盘点这词儿了哈，还真不好说。你像什么红烧鸡翅、猪肉炖粉条、香辣土豆丝、西红柿炒鸡蛋，哎都是家常菜，上不了台面呐。不错啊，我这家常菜能做得好的那才彰显技术呢，是吧？ 我跟你说，在国外人家吃中餐常点的一道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啊， 甜口咸口的 不知道，那个吃起来比较怪异啊，但是人什么叫上不了台面了，人家大大的饭馆里边都有，是吧？ 就是。 来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也欢迎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来聊聊您最拿手的一道菜是什么。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大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老公，车上装的是什么？ 前几天测了胎压，发现右前轮气压只有1.0了，好危险！当场装了铁将军胎压，实时监测更放心。 这钱花的值。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兄弟不是都朝同一个方向，而是无论去哪里，心都会在一起。我是陈小春， 我是钱嘉乐， 我是谢天华， 我是林晓峰， 我是丁义健。 液体 一起 动力， 2016款液体1.4 TSI 强悍动力，后排座椅自由组合系统，全系标配全景天窗，12.98万起。斯柯达来自上海大众汽车。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东三环农展桥下南向北方向中间绿化带有跑水情况，过往车辆请小心避让。而西直门北大街进京方向文汇桥上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要注意避让。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事，大成小事，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这个倒车呀，容易发生事故。那4岁的小姑娘欢欢啊，就因为这个命丧车轮。 哎呦！ 而肇事者赖某啊，因为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公诉。今天上午，大兴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上，公诉人对被告人也进行了训诫：你有8年的驾龄，你的错误葬送了一个小生命。 到底怎么回事啊？ 赖某啊，今年39岁，来北京做服装生意。庭上的赖某靠着被告席的椅背，表情还挺轻松。根据他向公安机关的供述，今年4月26号，他把车呀停在大兴旧宫镇路边的一个送水商铺的门前。上车开走之前呢，他曾经看了车的两侧，但是就是没看车尾。而这个时候，这户商家的4岁小姑娘欢欢啊，就蹲在车后小便了。如果说赖某没有绕车一周是这场悲剧发生的一个原因，而接下来赖某的大意就进一步加速了悲剧的发生。赖某说，我上车之后啊，发动汽车，然后我就打了个电话，电话刚刚放到耳朵上，我就感觉压着东西了，好像压着石头了。被欢欢邻居喊住的赖某慌忙下车，而欢欢的父母听到喊叫声从家中就跑出来。之后赖某和欢欢的父母将欢欢赶忙送到医院，但是孩子救治无效死亡了。经交管部门认定，赖某负全责。本案的公诉人之一李媛呢，也是一名母亲。她说，这个案件对我们公诉人来说非常普通，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各种交通事故案件，但是你是一名有着8年驾龄的老司机，你的错误就这样葬送了一个4岁孩子的小生命，他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在庭后的采访当中，赖某表示，我知道这事儿是我的责任，但是我觉着孩子的父母在监管上也有一点责任，不应该让孩子一个人出来。庭后记者还获悉一个细节，赖某呢驾驶的是一辆小轿车，是装有倒车雷达的。他说，我倒车的时候开启了倒车雷达，但是啊，当时太阳光太亮了，看不清倒车雷达的显示器。 哎呀，这个一起悲剧啊，其实有很多车都有倒车雷达，包括很多人的车都有倒车影像，但是很多人还是有一些忽略常识的地方，比如说开车打电话，就像我们的公益广告所说的，不是你的手不在方向盘上，而是你的心根本就没在这儿。另外呢，你说咱们学车的时候绕车一周再启动，这都是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是吧？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希望这样的悲剧，你看人家公诉人说的多好，这孩子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看这个世界呢，哎，就离开了我们 无辜的生命。 所以以后你看今天好像又摇号公布中签来的吧， 今天啊， 是吧， 到日子了， 就是有很多人特别的高兴，好不容易中个签，可以买车，可以有自己的车了，以后自己的以后这个有车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咱们该有的交通的意识得有，千万千万不能因为我们已经有车了，但是我们还没有习惯有车之后的生活，这样不行。接下来我们来说一快递员江某的事儿哈。这两天沉迷于网络游戏的江某，哎呀，被海淀警方治安拘留了。 他怎么了？就因为玩网游？ 不光是为了玩网游，这个首先是人家派出所接到了一位，就是这个江某自己，这快递员自己的报警。 嗯， 说上个月啊，他在清华大学东门东北门对面的地下通道，腰包被人抢了。 哦， 里边有7400块钱。说他还跟那哭呢，说我丢了这钱呐，我这几个月就白干了。很有可能还得用公司抵这个贷款，那货款，贷款货款，这是快递员嘛。民警呢就调取了一下周边监控，在失主描述的时间呢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哦， 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说这个江先生，就是这快递员江先生报警前啊，反反复复在这个通道口啊出现，还曾经有一次啊带着一个腰包，随后呢腰包就消失了，这跟他描述的情况不一样啊。于是呢，民警就再次把这个江先生请到了派出所。 嗯， 这回啊，江先生所讲当时的情况又偏差，并一再要求民警立案，尽快来查找抢劫人员。当民警询问啊，这个你录像当中曾经手里拿着这个腰包的时候，这江先生在江快递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嗯， 终于承认，我没被抢，我就是 报个假警。原来是什么呢？是这个江某啊，因为沉溺于玩网络游戏，把积蓄都花光了。 哦。 于是呢，就开始动宽心眼儿，说怎么才能来钱快点？我兜里有钱，但是不敢花，这是公款呢、啊 嗯。 于是就想侵吞快递货款。为了逃避公司追责，他就谎称自己被抢了，把自己的电动三轮车停在地下通道之后，反反复复徘徊在出入口，并且呢，把这个腰包里边的钱财藏在身上，把腰包扔到了附近的花丛中，上演了一出啊被抢的闹剧。 你看看， 哎呀，你说这个心思动的，关键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一下您就明白到底该怎么办了。 这不义之财不可取啊！ 哎、好逸恶劳，有些时候真是害人不浅。 通州区中山大街摩卡空间小区南面不远处啊，是一处垃圾站。那垃圾站的臭味儿是居民们常年都不敢开窗户，而清运垃圾过程当中产生的噪音也让居民们的睡眠受到了影响。昨天上午，中仓街道办事处和市政部门进行了沟通，希望解决这件事儿。市民也说啊，这个垃圾站呢原本是个农贸市场，后来市场被取消，六七年前在这儿设置了一处垃圾站。而小区居民郭女士说，起初啊这垃圾没那么多，居民还能忍受，但是就这一两年来啊，这周围什么饭店呐、住户啊越来越多，都往这儿倒垃圾，那味儿那叫一个大呀。郭女士后来都不敢再开窗户了。居民曹先生呢住在小区的四号楼，距离垃圾站呢只有20米远，每到晚上11点这个前后啊，不少人把垃圾运到这儿，而早上5、6点钟环卫工人就开始对垃圾进行清运了。人家也说啊，你说我想睡个踏实觉吧，但是、啊、这睡前和早上它都有噪音，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中仓街道办事处卫生科的张先生表示啊，将收集居民的意见向上级部门反馈，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将对居民的影响降到最小。 嗯，反正这个确实哈、啊，这熏人的慌，熏的脑门都疼，是吧？希望赶紧解决。 不过现在垃圾站的设置没有这样的一定规定吗？离这楼里只有20米远，而且再说这个不是应该有盖儿吗？为什么会乱扔，到处都是？ 肯定会有办法解决，这个困难总比问题小，是吧？ 是， 咱们想个辙，希望能够让附近的居民晚上的时候天凉快了，咱能开窗户睡个安稳觉，是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今天刚才咱说那个武术学校里边那小孩， 嗯， 二度烧伤啊！我们刚才可能是口误说成二级了， 嗯、哦、嗯、哦，二度烧伤。 结果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专家就监听我们节目啊，说你们说错了， 嗯，二度烧。不管怎么说啊，就是人那小孩小男孩还是很可怜的，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吧。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这个说自己的拿手菜哈 啊。 方大静说，我的拿手菜是清蒸鲈鱼、红烧肉、蒜蓉扇贝、酱牛肉， 哦、 你听听，还挺合辙押韵的。 是 面食也拿得手啊，什么三鲜馅的饺子、捞肉饼、春饼啊， 都是我爱吃的， 是吧？ 这个你看那个蒜蓉扇贝啊，这个在家里不好做吧？这个还是 挺好做的， 是吧？ 拿蚝油蒸完了之后，兑点什么蒜汁、粉丝、蚝油一蒸一浇，拿油热油一浇。 我之前曾经在家尝试过做那个用烤箱烤扇贝，可怕的就是那蒜蓉它一烤都变绿了。 你下回这样，你买点好扇贝，多买点，然后呢，我去你们家给你指导。 那扇贝那蒜蓉就不变绿啊？ 肯定没事。我教你指导之后，肯定做的好吃。 咱听众朋友谁能帮帮我？为什么我烤出那蒜蓉它就一烤就变绿了？ 没有拿烤箱烤的。都是拿蒸锅蒸的。 你说现在自己家怎么弄炭火这明火烤啊，是吧？ 蒸锅水蒸。 人家要烤扇贝，你这抬杠。 那和牙说，做菜我就不参与了。 嗯， 但是我爱好刷碗 啊。还有这爱好。 哎呀，我是生平所恨，最恨刷碗啊！清心寡欲才能刷得彻底。你看人家还有心得了，还悟出道来了。 嗯， 说其实最主要的是我特别喜欢吃狮子头啊、 嗯。 什么时候来个听友大聚餐？我多带俩碗，然后我负责刷，别人负责做。 我一直特好奇，你说为什么叫狮子头？就是大丸子嘛，是吗？为什么？ 这好像是有传说，具体你得问咱们做美食节目的主持人 啊。你看，我就知道吃。这个还有朋友啊，这个小白说，我没什么拿手菜，就是想不起来有什么菜不会做。我炒的最好的那是股票啊！哎呀，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哎呀，这。